飘落着那冷清，万缕缕的怀念，如梦如幻如真，掀起过生命那是歌。 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